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，枯叶像大卷的牛皮纸，被看不见的风吹住，人们沉默着在寒风中保持着优雅，偶尔有海风会吵闹着消失在转角的街巷，我仿佛听见你在遥远的地方唱歌，你总会在阳光明媚时唱这一首歌曲，那是一眨眼前的经过，忽然间惶恐不安地发现我竟然忘了，总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，总是以为不会没有再一个春天，是在自己的记忆，像那个孩子的哭笑声一般的变了句话，消失于无形。发现思绪就像水滴，就像玻璃上的哭泣，它是我消失了灰色的一部分。 左拥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星夜会四方。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，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。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，我们真诚地邀请